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050集，邪物。 他在找什么东西？ 白玉堂摇了摇头，望向那个箱子。展昭看到的过程比白玉堂看得要清楚。这个箱子满石虎藏在桌子下边的一个暗格里，等他走了之后，娇娇就将盒子取出来带了回来。而这个箱子里的东西也让展昭觉得很奇怪。伸手轻轻将箱子盖打开，众人都往箱子里瞧，就见那个木箱里有一个人偶。刚才白玉堂是没看清楚，觉得像是木头的，可现在看清楚了，这人偶竟然是金的，关节处由纯金打造的细小锁链连接，活动起来相当灵活，而最奇特的是人偶的四肢和头部都有一个小小的挂钩。 这应该是个线控的傀儡，看着并不是太精致， 好像有些年头了。 白玉堂说着，将那个人偶拿了出来，放在手中掂量了一下，果然很重，应该是纯金实心。这人偶不大，做工粗糙，就算是纯金的也不是多值钱。苏州府这几个门派，尤其是大门派，大都是家财万贯的，以满石虎的家底儿，没理由拿这么个东西当宝贝。展昭从白玉堂手里拿过来，颠来倒去的看， 这个傀儡是不是没做完啊？脸上也没有五官，就随便那么一呼。 展昭正看着，就听到啪嗒一声，众人再看，只见那个傀儡的头掉了下来，落到了地上，咕噜噜滚了两圈，滚到了娇娇脚边。娇娇弯腰捡起来，放到了桌上。展昭拿起那颗金色的头，还以为断了，可是仔细一看，发现头和躯干之间的锁链是可以活动的活扣，于是又把那颗头挂了上去。 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啊？耍戏用的玩意儿，错的也忒次了吧，给小四子玩他都不见得要。 之前有人拜托谭少岩打造的那些指环，会不会跟这个金色的傀儡人偶有关系啊？ 可是那十只指环那么精致，这个人偶却这么粗糙。 倒也是， 满石虎没安好心，我们先回去商议一下怎么对付他。 这箱子呢？ 满石虎想用火风堂来对付其他三大门派，他们私家之间估计有什么猫腻在，不如呢我们来个将计就计，把这箱子带走。满石虎回去呢发现箱子不见了，他不可能知道娇娇的存在，于是他只会怀疑知道这东西存在的人，我们就可以顺藤摸瓜。 嗯，留些人在附近盯着他，看他下一步怎么做。 龙桥广也觉得可行，于是留下了几个影卫，众人带着箱子回了武庄。而此时武庄里其他人都回来了，大和尚玄宁也跟着跑来了，正跟无沙大师以及几个魔宫的熟人在院子里坐着聊天。黄通的尸体也运回来了，公孙正在验尸，魔宫一群精通医术的老头老太跟他一起研究尸体和那些冰冻蜘蛛，还有那一株最神秘的火尸草。院子里火凤堂众人和县公岛众人正在喝茶，倒是一派过年的其乐融融。柳寒星将满石虎准备陷害火凤堂的事情跟林焰火说了，林焰火一边眉毛一挑， 此子其心不正啊。 桑奔好奇地看着诸葛音，诸葛音也是一头雾水。 玉堂，你让娇娇偷的什么金人偶啊？ 展昭将箱子打开给天尊看，天尊等人都凑过来看那个人偶，也觉得做工粗糙。小四子站在桌子旁边，他个头矮，扒着桌沿仰着脸瞧着那个金色的傀儡人偶。天尊晃了晃人偶，就听到啪嗒一声，那个刚刚展昭挂上去的金色人偶头又掉地上了。 小四子突然叫了一声，看着落到脚边那一坨圆乎乎的金脑袋。白玉堂低头看他，以为他被金子砸到脚了，可小四子显然是没被砸到。小梁子将那颗金色的人偶头捡了起来，问小四子： 佳儿，你是不是看到什么？ 人头啊。 人头？ 人头掉了。 谁的人头掉了？ 那天桥上那个凶凶的人。 众人回想，最近谁凶小四子了？ 那天在桥上拿飞镖扔小五的那个？ 不是，那个年纪大点的。 众人一皱眉，难道小四子说的是二阎宫的副公主严行明？ 严行明的脑袋掉了，意思是他死了？ 小四子一歪头，刚才那个金色的头颅掉到地上的一瞬间，他的确看到一颗人头落到地上的景象。也幸亏小四子跟公孙久了，小家伙胆子小，什么都怕，就是不怕死人，还有空分析一下。 脸青嘘嘘的，嘴唇都紫掉了呢，脑袋掉之前应该就已经死掉了。 众人听得脖梗子冒凉气儿，严行明活得好好的，怎么就死了，而且脑袋掉了？小四子虽然有时候会看错，可基本八九不离十，这场面怎么看严行明都不像还有活路。展昭又去看了看那个傀儡人偶，伸手拿起来晃了晃，可奇怪的是，这次无论怎么晃，那个脑袋也没掉下来。赵普伸手拽了一下，一般这么细的筋哪儿架得住赵普掰，可是九王爷用力两下竟然没掰断。赵普拿着那个金色的傀儡对着阳光照着看， 哼，这玩意儿邪了门了。 你以前见过没？ 白玉堂问同样好奇的天尊，天尊摇摇头。殷侯和陆天寒、殷兰慈、陆雪儿等等一众人，甚至魔宫的老前辈们都不知道，连无所不知的风传风也不清楚这玩意儿究竟是什么。 阿弥陀佛，此物感觉邪气逼人。 乌沙大师微合耳目，盯着那金色的人偶。正在众人研究这傀儡的时候，外头被龙桥广留在石虎堂等消息的青影突然跑了回来。 哎，出事了，严兴明死在石虎堂了。 众人一愣，都看着青影。龙桥广想了想，问了一句， 他怎么死的？ 具体情况不清楚，不过石虎堂门口乱糟糟的，二阎宫的人抬着尸体出来的。赤影混进人群过去看了一眼，说是身首异处。 青影的话刚说完，啪一声，正拿着那个金人偶研究的庞玉赶忙就把那东西扔回了盒子里，在场鸦雀无声，没一个人说话。青影摸不着头脑，左右看， 怎么了？这是 巧合？ 众人彼此看了看，最后都转过脸望向那个箱子里以一种诡异的姿态扭曲着的丑陋傀儡。乌沙大师说的没错，这玩意儿是个邪物。虽然理智告诉众人严行明的死一定是一个意外，可是众人又无法将视线从那个诡异的黄金傀儡人身上移开。白玉堂和展昭也有些后悔，把娇娇带回来的早了，要是多留一会儿，或者多跟着满石虎一会儿，没准可以看到严行明是怎么死的。 既然严行明死在了石虎堂，那石虎堂就脱不了干系。二阎宫和石虎堂会打起来吗？ 我们离开的时候，严行明正好到石虎堂，会不会是因为我们偷走了箱子，而满石虎怀疑是严行明干的，所以才发生血案？ 展昭摸下巴想着，柳寒星却摇头， 不见得。满石虎如此阴险的性格，就算他真想杀严兴明，断不会让他死在自己家里。再者说了，满石虎在见到严兴明的时候还不知道傀儡丢了，现在都未必知道。 娇娇，你拿走箱子的时候暗格的门关了吗？ 娇娇点点头，还做了个展昭平日常做的拍拍胸口的动作，那意思我可小心了。 白玉堂让自家的冰雨给逗乐了，展昭伸手摸娇娇的头。 那什么，我有个问题。 殷侯突然打断众人，众人都看殷侯，殷侯伸出两根手指。 这个傀儡的人头总共掉了两次，是吧？ 众人都一愣，看展昭和白玉堂，展昭皱着眉头，神情严肃。 这个嘛，加上酒楼那一次和这一次，的确是两次。 那如果是零的，岂不是应该死了两个人？ 瞬间，现场又沉默。良久，天尊一拍手：“ 所以说是不灵的。” 众人松了口气，小侯爷又拿起了那个傀儡。 啊，这是小何吧？ 庞玉话刚说完，留在石虎堂门口打听消息的赤影跑了进来。 王爷，石虎堂又抬出了一具尸体来，不止严刑明死了，跟着满石豹去谈事情的那个陈镖头也死了。 赤影说完，邹良就皱眉，是在酒楼最开始冲撞了林业火的那个北派的总镖头。 他是怎么死的？ 一刀断头，据说和严刑明是一起被杀的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 折影折影，王爷最近给我们放假哎。 有这么好的事？ 对呀，我们去哪里玩？ 怎么一天天都想着玩？ 难得放假，你不出去玩啊？ 不去，在家听书。 听什么书？ 龙图案卷集，你也去听听，多学习展昭和白玉堂，别每天总想着玩。 哦，去哪儿听啊？ 登录喜马拉雅，搜索掷地有声龙图案卷集，欢迎各位订阅分享。